各位慕道朋友们，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特别问候一乐牧师跟英强长老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我需要请一乐牧师跟英强长老全程开着音频和视频，这样方便你们两位随时的回应，方便我们来交流。那我也会最后呢，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开放问题。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关系，我会留这个时间。好，我先请两位牧者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一乐牧师。 大家晚上好，我是一乐，王一乐。大家可能很多人认识我，也很多人不认识我。生在北京，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是受这个教育，这个信主的教育，四岁开始祷告，所以就是非常的有恩，在我身上是有很多的恩典，也经过很多的破碎。我现在在北美服侍，这两天刚刚从亚洲有2个礼拜回到美国。我今天在加州，大家如果看我还在旅店，非常不方便。这个他连那个椅子都没有，我是坐在一个沙发上，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欢迎一乐牧师，感谢主。好，我们请英强长老。 谢谢。大家好，我是李英强，我是湖北人啊，湖北蕲春人啊，现在在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服侍。我是2012年搬到成都，就委身在秋雨教会，在这间教会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啊。感谢主曾经跟王一牧师一起服侍这间教会，今天也还是和王一牧师一起服侍秋雨圣约教会，非常感恩，谢谢弟兄姊妹一直为我们这间教会代祷，为王一牧师代祷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布道会。 感谢主，谢谢英强长老。大家好，我叫曹庆恩我是2013年全职服侍然后进入神学院，一边在神学院装备，一边在成都开始了职堂的服侍。那这些年间呢，王一牧师对我个人、对我的服侍、对我的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支持和引导。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路走来，是受到很多的牧养和教导，能够今天晚上一同的来谈论这个话题，我也是特别的期待呢，王一牧师的信仰和他的服侍能够帮助教导更多的人，不仅是我个人，不仅是他曾经身边周围的同工。我想曾经和他在一起服侍的同工都受到过很多的帮助，属灵上的。那我们也盼望借着今天晚上的这一个的对谈呢，能够使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位神的仆人，也能够从这其中汲取属灵的养分。感谢主。那实际上呢，这是我们信仰这个对谈系列的第三场。那如果你有看到海报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一次我们的题目非常的吸引眼球，对不对？我们的题目叫"王一牧师的信仰立场与教牧实践"。那这一个的对谈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过去的对整个王一牧师，因为王一牧师过去很多年一直是一个焦点的话题的引领者，对不对？透过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他。容我先这个请一乐牧师为我们的今天晚上的对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吧？ 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死而复活、升天掌权、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虽然我们的眼不得见，你借着所运行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敬拜这位主、顺服这位主。我们一直到今天，当我们在谈论王一牧师他的信仰立场和他的教牧实践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正在四川的监狱里面，他在同样在基督为元首的带领下活每一天，并且发出那馨香之气，做你的见证。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一幅图画， 让我们不仅看见这个世周遭的各样事物，让我们看见眼睛在天上带领我们掌权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如同一盏明灯。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按照我们血气的，我们血气的反映，我们容易恨，我们容易自傲，我们容易绝望。求你带领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都生出那属天的盼望，见证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原来是有属天的印记，原来是天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求你带领今天的讨论的内容，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向往西安大道，我们的灵魂得安息，我们所分享，我们所谈，所听到的，都是主得荣耀，我们的生命得喂养。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三位今天晚上会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我还非常清晰的记得，在2018年秋季的时候呢，王一牧师带着我们几位弟兄啊，当时英强长老、德富长老和我，我们一起8000里路云和月，对吧？从成都驱车赶往厦门。其实那一次的旅程呢，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很多。其实那也应该算是一次信仰的对谈啊，可惜呢当时没有录音，对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湖南这个下榻啊，英强兄就跟我一个房间，我们又聊到半夜啊，非常的怀念啊，也很感恩。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三位虽然是天各一方啊，伊勒牧师更是辛苦哈，他正在加州倒时差啊，并且稍后他还有一场的服事，但是感谢主啊，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暂时无法相见的王一牧师。那我知道这一次对谈的主题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对吧？原因似乎不言而喻，因为王一牧师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极富话题色彩的人物。那在整个中国教会，无论是大家在私下的交谈，公共的话题当中，他可能都是人们最常谈论的焦点，备受瞩目的同时呢，有的时候又容易引发许多的争论和话题。那所以呢，在设计这一次对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谈一谈王一牧师的信仰立场跟教牧实践呢？至少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思考，因为王一牧师在中国教会中不仅仅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个话题。那王一牧师的信仰的表达和他的教牧的实践，在过去十几年间也实实在在的，对整个中国教会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对吧？当然同时也引起了最多的误解。所以呢，我会觉得说这个话题呢，对我们自身信仰的梳理和反思，对我们现今处在中国教会的各位牧者同工的教会的建造和服事，以及我们对时代文化处境的把握，我相信都有意义。那如今王一牧师虽然身在囹圄，但是呢，如果你要开始认真的思考一些话题，比如改革宗神学，比如长老会治理，比如基督教教育，比如政教关系，比如文化使命，如果你开始思考这些话题的话呢，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在当代，在中国，你总是无法掩耳盗铃的说可以略过王一牧师，另辟蹊径，对不对？所以我想呢，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一方面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服事，一方面也可以跟众同工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成长。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对我们而言呢都有意义。 OK， 前设性的说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言归正传。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以一种随意畅聊的方式来展开哈。那我就先抛砖引玉，提一个小问题，我请两位牧者来回应，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随意的来一来一回的这样来聊。我们都知道，可能每一个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知道王一牧师是一位才华横溢、光彩夺目的牧者和学者，对不对？ 但是呢，我想在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暂且搁浅他的恩赐和才华，我们先聊一聊，聊什么呢？我想请两位牧者聊一聊，在你们两位过去，与王一牧师的实际的接触和交往当中，在你们的眼中，王一牧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最好讲一个你们之间发生的小事儿，来让大家勾勒出来对他的一个具体的印象，好不好？两位谁先来？ 我先来好了。 好。 我想到的一件事是2010年6月份在纽约那一次，王一来，我们有一次在一起吃饭，旁边还有天明，好像还有高真，我们在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提起来当年教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王一就直接的在跟我讲，当时的时候呢，他是，我记得是认为有文章是某一个编辑部的编辑写的，但是呢，却没有直接用他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笔名和另外一个文章。王一就当面的跟我说这个，因为当时我是跟教会杂志关系非常密切了，王一就说这种做法很不好。非常不诚实或者不诚恳，当面就跟我来这么讲，我当时有点惊讶，我惊讶不是，具体是不是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去调查了一下，并不是这样，就有一点误解，但是我其实很惊讶的一个牧者，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很少有这种直面的在你面前认为你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者是直接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罕有的性格，所以从那次以后给我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诚实、很正直的，这个是一件小事。 感谢主，谢谢伊勒姆斯。 好，我也讲一件小事儿啊，在2013年或者是2014年，具体的时间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啊，2013年或者2014年，有一次。我在人文学院开了一门这个基督教与经济学的一门这个课程，然后那一次呢，就王一牧师呢就鼓励蒋荣师母来选修这门课程，然后那个那天中午的时候啊，有可能是第一天开课的中午的时候，还是第二天，那个蒋荣师母就说，你今天中午呢就不要这个下去到旁边的餐馆去吃饭了，那个今天我给你带了便当啊，是蒋师母说是王姨那个亲手给你做的，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是但是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确实我就吃了他做，我发现他非常精心的做了一份饭，就是里面有几块排骨，有好几样菜哈，就是他一个便当里面就是其实装了好几样菜，每一样菜都是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感动哈，就是因为他非常细心的，他说你这两天辛苦了，就是他让蒋荣师母告诉我说这两天辛苦了，一定要那个让你那个有机会吃点好吃的，然后所以就亲自做一点给你吃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过了很多年，我当然后来我在他家已经吃过很多次饭哈，就跟同工们一起，他也经常这个比如说我们同工们在他家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多，但是那一次事情。我就非常感受到王一牧师是一个非常心细啊，也非常擅长去照顾同工，非常去愿意去为同工去花这么多的心思去做这种事情的人，也非常感恩。对， 是非常感恩，谢谢英强长老的回应。对，我发现两位牧者几乎说的是类似的话题，无论是他的真诚和坦荡，无论是他的细心和爱心啊。被基督的爱和恩典所塑造的这样一个牧者的形象跃然我们眼前，对不对？感谢主。那王一牧师跟两位可能算是同辈中人啊，可能很多十多年前就是朋友，在教会服事也是同工。那我也讲一件事儿哈啊，那其实王一牧师对我来讲呢，更多的是师长啊，是教导、带领、帮助的长辈。那虽然只比我大十几岁，但是在我个人的服事的历程当中，可以说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啊，无论是在讲道上、牧会的理念上，还是在侍奉的思考上，他都对我有很多的影响。那说件小事儿，那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呢，我传道资格面试的那一天，当时呢我在隔壁的房间等待面试，中途休息的时候呢，他就过来打招呼嘛，对吧？那我本来是想起身握手，他呢直接上来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个他的肩膀非常的宽厚，对不对？然后呢，他居然从兜里掏出来了一块糖，分享给我说这个开玩笑说这个让我补充一下能量，这个减除一下紧张，对吧？我觉得这件小事非常的有意思啊，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讲呢，非常的暖心，对吧？但是你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开始面试的时候呢，我在牧师团面前讲完道，他把我这篇讲道批的是体无完肤，深刻尖锐毫不留情，针针见血啊！你说前面的那么的暖心，那么的关怀，跟后面的这么的毫不留情，是同一件事吗？我觉得是同一件事，都表达了他深深的爱。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呢，这两件事对我可以说帮助都很大啊，对我可以说受益都非常的大。感谢主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分享。两位还有没有补充这个话题的延伸？ 我再补充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可能有关注我们教会和关注王一牧师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秋雨之福教会曾经经历过一次分裂，就是在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分裂。在那个前后呢，我算是比较这个近距离的这个亲历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机会看到王一牧师他非常这个痛苦啊，非常这个个人非常难过的这种情形。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包括在我们这样算是非常私人非常亲密的同工和朋友面前，从来没有这个攻击或者批评过那个攻击和批评他的人。所以这个我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一点上我是不是太理解啊。我当时我还是当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血气的，我就当时讲说我说这个可惜我那时候我还不是教会长，那2016年不是教会长，我是那个刚刚做了实习传道。我就讲说如果我是长老会的成员的话我一定会非常不客气的去要去这个当面批评那样这个做事的人。但是王一牧师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虽然他会表现出他自己的痛苦，他自己的挣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的忧伤啊，就是我是是曾经很清楚的看见过的。但是这一点上就是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也给我的很深的目，因为在后面我自己开始在没有王一牧师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开始自己来在教会当中牧养啊，来跟弟兄姊妹来经历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就常常想起王一牧师，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不攻击那些攻击他的人，他不批评那些批评他的人，就是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受益，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的细节。 是，非常的感恩，这一点上，为王一牧师感恩，真的是，感谢主。一乐牧师还有没有？ 类似就看 好。那我们需要来接下来呢，我想可能我会提到一个现象，那我先提出来，然后呢请两位牧者可以多一些的回应。 那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啊，那王一牧师的信仰的表达和教牧的实践，在过去的十几年呢，实实在在对中国教会产生了影响，也引起许多的误解。但是呢，我就会发现一个状况哈，那我会发现呢，很多谈论他的人呢，要么会隔着一圈一圈的朦胧的光环，以至于看不清楚。那要么就会戴着一个一个的有色眼镜，以至于故意看不清楚。那好像大家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就是以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它，来认识它啊，不管它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提前立一个立场啊，不管这个立场经得起推敲。那我认为呢，这种做法可能是对自己不够诚实，那对别人也不够尊重的做法。那所以呢，我就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你们两位的观察来讲，为什么大家对王一牧师会有那么多的误解呢？我这个误解的意思是，无论是好的误解还是坏的误解那到底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是神学理解的不同，文化处境的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或者是什么的不同？我想两位牧者可以聊一聊，就你们的思考和观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还是伊勒牧师先开始，好吧？ 对，我想你观察的这个现象应该不只是王一了，其实是一个是觉得基本上人类经常是我者跟他者，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些心理性因素，可能容易把他者视为一种异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常常不管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人性的，就会陷入到这种不能说对立吧，平行当中。比方像这个北京人看上海人，这个上海人看北京人，或者是全人看河南人，我这不是在糟贬。讲到一些现象，所以我们这个是人类在这种堕落文化当中自我为义的一种表现这个是天下全都是这样子，只不过是在各种文化各种领域会表现的不同当然的话在咱们国家的话呢，这个就比较普遍。这个其实你去看在美国这个最前面这一年这种两极性分化，大家恨不得把对方都看得咬牙切齿，要被成消灭的敌人，都有这种类似的现象。所以我先说一个，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并不对王一牧是一个特别性的现象。包括我在国内这么多年做这个福音职场运动啊等等，大家看待其中一个牧师叫金坦凯勒，也是这种两极性的贴标签的然后现象。但有一个的话呢，我就发现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或者是至少是美国的包括它会影响到一些学术界的批判性精神的话呢，它一般会留有比较大的空间。我想那是一个从知识上的和文化上的比较成熟的表现吧，或者是普遍性成熟。这种包容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有它的许多的因素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王毅在它分析当时自己带领教会的时候，对一些批判的声音的一种包容，他也在讲说可能是有些中国文化成分的都在里面。但是呢，我会发现在咱们国家的比基督徒里面比较多的这个占比比较大的，确实是他没有一种受信仰，包括在美国受信仰影响到的文化，甚至他的一些学术精神的一种包容。这种包容就是说，假设我并不是全对的，而且我并不了解对方，因为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所以我们常常出现一种它不是一种批判分辨在这个之中给别人一个空间，尽最大的宽容度给别人空间去设想对方的立场，然后形成一种对话。我们比较多的是一种批判，不是批斗，就是不是批判，是批斗，基本就是容易贴一个标签，容易这个把对方跟自己这种对立起来。 前一段的话呢，我在另外一个对谈当中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谈到这个新，大家对新保罗新冠的一些看法，anti-right 其中一些人的看法，可能就是一下贴一个标签就安全了，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会认为它可能是我们传统的医院文化，比方咱们国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全国上下就过一个春节，它追求某种统一性啊，这种医院文化比较明确的黑白的这种对立的这种对观这种分法，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场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文化可能比较强的有一点就是就是这种，其实在美国文化里有的，但是我们在这种信仰当中证明我对的那种情怀特别的深，我是对，那当我是对的话，那跟我相对的一些不同的做法就必须是错了，尤其到我们近代这个几十年来，尤其是我们新教的传统对于教义啊，对于正统啊，对于这个新派跟这个基要的这种认识啊，在信仰当中就更容易让我们用一种比较中国传统一元的又是基要的那种，我说的不是观点啊，是一种态度来面对别人。那在这种当中的话呢，我相信王一牧师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标志在这个时候讲话会产生什么，他是那个不会去因为这些顾忌而不讲话，就像我上次刚刚讲的那个小的细节哈，跟我们的单独的相处，他知道他在上帝这个手中他应该尽的本分，所以他就讲他该讲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一会儿会涉及到他的神学体系具有一个独特性哈，在这种当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误解就很自然，它还是一种人性的反应，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反应，也是一个中国教会现状的反应。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我会发现很多赞美跟随他的人其实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心和自己所喜悦的跟随耶稣，就像跟随这个王毅，像耶稣说他知道人的心，耶稣说你来跟随我是吃饼得饱，对，耶稣那时候真是吃饼得饱，5000吃饼得饱。现在可能是为了我们心中的某些理念，认为我们很多的地方很赞赏，然后来跟随王，但是他跟随的不是真正的王。好多人可能是反对王毅，因为听到他的一丝半丝的想法，这种想法跟他的一些做法相对，但是他没有看见后面整个他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的一个更广大的从信仰出来的一个空间，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也是为什么其实是在包括西方的学术界，他当看网易分析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人把他认为是两国论，有人认为他是转化论，其实他两个都不是，但是他又会涉及到两个，我觉得这有非常多的复杂的因素造成这个结果。同样的话，我会认为呢，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涉及到，就是说不要把自己也分成两类，赞成网易反对王，而且要回过来说，我为什么赞成王毅，我为什么反对王毅，中间这个赞成和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要因为我是赞成的反对的我们就成为对立面，这个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 好，谢谢伊勒牧师，感谢主。好，请印象大佬。 好的，刚才伊勒牧师已经讲得很充分了哈，我想我再补充两点好吗？在补充两点之外，我想可能要稍微强调一点刚才一个不是讲到的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性。中国文化本身可能不至于这么激烈，这个跟这个70多年的这个革命文化的这个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啊可能很有关系，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现在这个思维里面这种非黑即白哈，非常这种贴标签这种斗争精神哈，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刚才一个不是你讲的我就不再展开哈，就是那我想补充两点呢，一个呢是可能是跟 王一牧师他在这个表达的上面，这个在福音上的这个彻底性有关系，就是他常常是为了追求一种这个把福音务必和这个非福音哈，福音和非福音之间的这个界限呢，他要表达的非常的尖锐，造成极大的张力的这种这样的方式，就是所以基本上你没有，你要么赞同，你要么就不赞同，就是没有给你太多的空间，然后你在中间这个好像你可以还可以徘徊犹豫一会儿，就是说你要么是杀耶稣的，你要么是跟耶稣的，就这种这样的这个来表达福音的话，那就是会让人就是会容易这个采取一种情感上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方式哈，但是这个确实也会给人带来很好的这个对福音的一个一种不妥协的认识，我觉得这是王一牧师他的表达的时候一个特点，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他在修辞上的一些特点，他个人的修辞上是有他个人的一些特点，他对这个他的修辞是一个是对汉语非常敏感啊，二一个呢是对人心把握的非常的透啊，所以经常他会采用一种直接扎到这个人心的这个非常非常可能容易这个被刺痛的地方，在那里那个引爆福音，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一个人要么是他不信，要么是他信的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保留，那么他听到王一牧师这样一种表达的时候呢，他常常会非常的受刺激，不喜欢，那觉得这样太偏激了，这样太受不了了，就是那么，而且王一牧师呢，他又特别的擅长把福音应用到各样的这个处境当中，大到这个世界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变革，小到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饮食起居，他都在这些地方都应用福音，所以在这些地方，他常常在很多的不同的议题上去得罪人，就是。他把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常常用一种很不可妥协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就让很多人受不了。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是就像我一乐博士讲的说，如果一个人比较多的去阅读，比较多的去听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比较多的了解他的话，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他这种表达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啊。我就补充这两点了。 好，谢谢印象长老。正好两位牧者，一位是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基要主义心态的角度来分析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印象长老是从这一个王一牧师个人的讲道的特质和修辞的所带来可能容易产生的一个结果。对，我想这两个方面可能都会有。那无论如何呢，我会觉得误解本身其实也并不要紧，但是呢误解多了人们可能就容易误解了自己。像伊勒牧师提到的，其实有可能支持他的并不代表自己就属灵智慧有见识，对不对？所以呢反对他的也很有可能不代表自己就忠心爱主有原则。至少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当我们去回应一个牧者的时候，需要来开始回应说这个信仰跟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信仰跟我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略过了那个信仰的十字架，人们就单独的去回应的时候，总是容易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对不对？或者说呢，产生了许多的误解。那无论是误解式的坚决支持，还是无脑式的强烈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都是不够真诚的做法啊。因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我记得之前伊勒牧师曾经有一个评价，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他说呢，很有可能很多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只是自我意识的一种的投射，对不对？自我体神学体系的一种的强化，或者自我思想架构的一种的投影，在他的身上你找到了共同点，或者找到了你极力反对的那个点，终于可以大展身手啊。那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其实刚才印象长老已经稍微说到了我接下来想讨论的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哈，但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因为这个话题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王爷牧师的特质。事实上来讲，王爷牧师身上也确实是一个很有特点很有特质的一位牧者。所以呢，我就想先请两位牧者，你们先简要的总结概括说，在你们看来，王爷牧师身上最明显的特质是什么？最明显的特质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特质稍微展开一点来陈述，好不好？你可以陈述，是什么塑造了他的这个特质？我还是先请伊勒牧师来回应，好不好？先说，在你看来，王爷牧师身上的特质，然后你可以来思考陈述说，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身上的这种的特质？ 我觉得其中在所有的刚才我们讲，他之所以会用这些修辞这样想等等，有不同的特质，包括圣给他的各种各样恩赐，他的教育程度的教育整个途径环境等等都有。但是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强烈的特质，就当你有的这一切，你不一定讲话。我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类似的，甚至是其实甚至看法可能跟他也相近的人，但并没有这样子的大声的来去呼吁。我觉得他其中一个特别大的特质就是他有一种自我意识，就是一种时代先知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是在这个祭坛上为神为这个时代所准备的一个出口，来在这个时代服侍这个时代。所以他有一个这种意识，他就透过他的牧函，透过这一切，他一方面在牧养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但是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实际上是整个宇宙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代表在这个时候来有这种先知性的服饰，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强烈的特别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促成了其他的许许多多的结果。 哇，伊勒牧师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王爷牧师身上的特质太多了，对不对？可能很多人看这些特质的时候，第一眼首先发现的是他的恩赐的特质，或者说才能的特质，或者说他的展现出来的修辞能力教育的特质。但是呢，这背后的综合，伊勒牧师帮助我们分析说，他的这一个自我意识的这种的时代的先知的这个意识的特质，然后这个其实是统筹了他的整个服事的心智、服事的方向、服事的能力、服事的那个火一般的热情，对不对？甚至不仅仅是出于他的勇敢和癫狂而已，就是说他意识到了，我可不可以这样总结，他意识到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真实的呼召，对他个人而言那个真实独特的呼召。 我相信是这样，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他确认，但是呀，这一切后面那种自我意识深深的意识才能够让人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依然像一个先知那样来发出声音。 对， 我想即使他在监狱当中现在也是这样。 是，所以他一边痛苦一边大声疾呼，这种看似矛盾的，就他一边说自己惧怕软弱小性，一边又大声疾呼勇敢坚决尖锐。那我想这里面统筹的可能就是伊勒牧师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特质。感谢主。我也请英强长老来回应。 我觉得伊勒牧师刚才讲的这一点啊，这一点王牧师他，我据我的观察呢，他有一个在这一点上有一个 过程，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有一个过程，应该说在2017年之前，他对自己就是对自己在这个中国的福音运动当中的这种主所给他的一个个人性的这个呼召他是有认识，但是他有一些的这个怎么说，有一些谨慎，就是他是非常不想要去建造自己的个人的影响力和使用个人影响力。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其实呢，他拥有巨大的这个恩赐和个人影响力，但是他此前是非常谨慎来做这件事情，他不想使用自己在国度里面的影响力，也不想在国度里面去建立，这个去跟其他的教会和牧者去有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个互动哈，以至于我们可以共同来为主打仗哈，就是那在这个意义上讲说。那后面的2017年、2018年这两年里面，我们看见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王一乐牧师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在这个中国福音运动当中主要使用他，所以他也很自觉的，然后就愿意被主使用。那我想讲他另外一个方面啊，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我所观察到的王一乐牧师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忠心，他对在婚姻当中，他对他的妻子忠心，他在教会当中对这个教会这个有形的地方堂会忠心，啊，那我这个简单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国度服事的机会，但是他约束自己，他每年比如说他很少去出外，他就是在这间教会，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牧养这间教会。这是对这间堂会的忠心，但是根本上呢，他是对主的忠心。所以刚才我也看到这个有弟兄姊妹留言说，就是其实王一牧师他是一个被福音统治到淋漓尽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以前琢磨哈，王一牧师的讲道他到底有什么特点啊？就是他的讲道为什么又那么有能力呢？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用他的生命在讲的。他的整个人，他的生命，他的学识，他的思考，啊，他以前的背景性的装备，在他的正道当中都被淋漓尽致的被调动起来，所以他是一个被福音、被恩典、被基督统治到这个淋漓尽致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就你大概从，国度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曾经看到，比如说像。以前像宋尚杰这样的这样的前辈哈，和现在就是像唐牧师这样的人，就是他是拼了命的想要是主来就是被主使用，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他忠心到拼命的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因为可能很有一些从外面看的弟兄姊妹常常会被他的这个恩赐吸引，就是他的这个讲道啊，他的这个文章啊，书籍啊，就是那真的是确实很吸引人。但是我们跟他同工时间稍微长一点的人，我们是深深的被他的这个忠心所感染，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忠心乃是主所要求他仆人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也非常感恩的在王一牧师上发现这个特质。对，我就先分享 那么多。好，谢谢英强长老。那其实我觉得两位牧者说的都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还是想补充一点。两位牧者说的我就不再说了。我会觉得呢，在王一牧师的身上好像有两个相反的，看起来表面上矛盾的东西呢，同时存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一方面他其实是非常保守主义的心态的，无论是他在面对神学立场、真理、解经、教会服事、家庭，那这个层面上你能够非常清晰的看见的他一种的保守的古典的改革宗的神学立场，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同时又会觉得说，在他的讲道、他的应用、他对时代的回应、对文化的观察，又体现了极大的激进的状态，比如说他会提别人不愿意提的名字，他会讲别人不愿意讲的话题，他会回应一些看起来极易引发争议性的话题。那这两个方面，其实我会觉得又同时存在于他的生命当中。我暂时不分析说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可能稍后还两位牧者还是会提到这些梳理它背后的原因哈，但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其中的一个特质。 啊，因为我这些年来看见好多人要么保守到一个地步，变成了律法主义、道德主义，死气沉沉、死正统，什么都不干，那要么激进到一个地步，就抛弃了福音，抛弃了神学，就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个人的感受化。但是在王一牧师的身上，好像呢，保守和激进好像同时的，至少展现出来的保守和激进同时的存在于他的生命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特质。 对，他叫做，他把这个叫做激进的保守主义。 OK， 聊两句。 对，因为我觉得文牧师所写的书里面哈，有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叫就是福音的政变。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还是被很多人低估了，就是因为可能写的时间，成书的时间比较晚，算是代表王一牧师的这个后面比较成熟的一些思考。那在这边里面他很清楚的讲到这种什么叫激进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福音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就是福音是保守主义的，但是福音又是激进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把他的这个服饰形态塑造成要求他要呈现出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对，这很有意思，这个专门有一章的专门谈这个激进的保守主义。 是， 对，不过我觉得既然我们提起这个话题，刚才谈了一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分别，保守跟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 啊，对， 就是保原从他的一个文化源头上来讲，特别是从英伦苏格兰这边的一个源头，是说包括法律等等人间道德很多的东西呢，人被创造在上帝的主权下面，上帝透过道德等等这一切作为人的形象来启示人类，所以法律这一切都是被发现的，在这个发现的过程是人类长远的在一些试错的过程当中在这种被建立起来的，这种是发现了法律，发现了这一切。那么这些法律虽然是被发现，但它确实有上帝创造在宇宙里面这样一个本源，因此对于这一切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文化当中被发现而且有利于人类的价值的话，是不能够被轻易的这个理性性的把它取代跟推翻的。所以这是一种文化性的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基于创造论的一些根源。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不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跟保守比跟保守保守的心态，或者我们是不是激进，它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 是， 是的，是的，我想我可以念这个一句话啊，他在这里面这章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可以解释他讲那个激进的保守主义什么意思啊？他说马丁路德以一种最激进的方式找到了最保守的信仰，所以他讲的他这个地方的保守指的是在这个福音的这种古旧福音哈，这个忠于这个古旧福音的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这样保守，就是不是与时俱进的福音，而是一个古旧的福音，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他说马丁路德的解释说，按照马丁路德的话来说，他终于在那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福音，就是在十字架上那终极的愚拙之处，他找到了那位乐意在残缺和幽暗的存在之中认同他、赦免他的上帝，这就是他所要讲的那个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意思。 好，感谢主。我想顺着这个话题哈，顺着王牧生命当中的侍奉当中的一个特质来讲呢，我想再细化的聊其中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呢，这一个也是他的一个特质之一吧。其实英强长老刚才提到了这个特质，几乎每一个读过王一牧师文章的人和听他讲到的人都能发现这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他的应用看起来非常的尖锐，对不对？非常的毫不妥协，甚至有些时刻带着一种决绝的姿态，义无反顾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啊，好像林强长老刚才提到的二选一啊，没有中间路线啊，总是直指人心的幽暗和罪恶等等啊。那我想请两位牧者稍微的总结和评价王一牧师的应用啊，我说的这个应用还不是指的他讲到的应用， 我说的这个应用是他的神学应用，就是说特别是他对时代的关切，他对文化处境的回应，我想请两位牧者也思考和回应说，在你们的观察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学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心智推动了他这样的应用？我还是先请一乐牧师好不好？ 还是我 啊。问题意识， 他一种或者说他对这个福音在中国的一种属灵征战的一种敏感性，就是福音要在中国获得一种深切的表达，要能够击中人心，能够进到能够在人心当中最深的这个幽暗之处引爆这个福音的爆炸力啊。那么这就是王一牧师，他曾经在自由主义的这个道路上啊，在这个福音以外的这个普遍的这个恩典的这个事物当中，他在自由主义道路上其实走得蛮远。那当他被福音抓住了以后，他就上帝扭转他的生命方向的时候，就使得他就是更深的思考，就是中国人中国的灵魂如何能够被福音统治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真的是这个线上作为活祭啊，以至于真的是可以被主使用来祝福这个中国文化当中，就是这么大体量的啊，就是这么多的人啊，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王一牧师他是在历史的意识上和这个现场的这个文化的意识上，所以他是有这个很自觉的这种思考。那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呢，也得讲说他实际上一直有这个文化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在里头。那个文化基督化的这个意向，他当然可能需要略做一点解释，文化基督化的意思当然从来不是说把现有的文化改造成基督教的文化，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是用福音来更新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这个文化，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文化，使得文化当中抵挡福音的这一些的激烈抵挡的福音的地方能够明白福音在向他说什么能够理解，以至于让更多的人可以清楚的听到。所以我觉得王一牧师的这种问题意识，所以使得跟他的这个福音的表达是直接相关的。 好， 我先说的先。 谢谢英强长老。 我就顺着英强刚才讲的哈，我就既然英强讲到这边，我就再来，待会再讲。我刚才想到，就是当我们讲到文化基督化的时候，在这表面的一个价值性的这样一个语境，这一段的这一个词语里头的话呢，我要分辨出一个，在王一身上至少是我了解到的特别的不同的一个。我们讲到文化基督化，可能会怀着某种中世纪甚至西方的基督教国的一种心态，是一种征服的心态，是一种自我膨胀也好，或者是一种文化征服性的心态啊。 是，这是很多人误会他的地方。对， 或者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宗教或者一个牧者，或者一个边缘化的基督教群体，透过所谓的文化基督化只不过是来证明我自己对，证明我的超越或者我的优越，或者是带着某种的这个中国的士大夫的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后是来这个弘扬中国文化，可能有这一种心态。在我认识的网友当中的话呢，他虽然提到文化基督化，他在几次的他说我知道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个和 这个文化因着我的认识的福音产生出来某种改变，这是我认为他在讲的一个文化基督化。所以在这个后边的话，我觉得分辨他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对于了解刚才这个庆文说的应用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如果看见他很多的应用其实是让我很出意料的，但是回过来的话呢，你会再去看就看到两点，是刚才英强讲的。第一个呢，他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非常的了解和敏感，他非常认识，但是非常认识我们的处境，了解我们的处境，他是在一种对比当中认识和了解的。不仅是认识和了解，你认识和了解够促成一种很剖析性的分析性的认识，所以他在一种对比的认识当中，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早年的法学的研究以及他的所谓的有你管他叫自由主义啊保守主义也好，这种对比的当中产生出来这种比较敏锐的眼光。因为法学的研究，西方这些传统是从某种角度上非常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然后也是这个基于圣经的这样一个源流来影响，所以这个是有。另外一个呢，就从他的2009年、2010年，我觉得他读了凯勒的很多书啊，很多的地方是他的这样一个清晰性更加溯源到一个福音性当中。而这个福音性，待会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聊啊？那个是一个在福音的光照当中，跟文化对话的一种敏感。而这个福音性的话呢，又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只是福音思虑啊、得救啊，它是一个更广大的一个国度性的视野。你在听他讲到当中，他会不断讲基督已经在中华上空， 是 那样一个属灵的真实，那样一个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经常讲国度末世论啊，那样一个，我就先把这个切成这个词儿抛出来啊，在那样一个框架上面，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语言体系和那样深的一个对福音、对上帝的国度、对整个神在这样一个时代基督复活之后正在做事的了解，再加上他之前积累的对文化的认识，产生出来一种非常犀利而独到的应用。好多的应用让你出乎意料，但你回过来一想，福音本该如此。包括你到现在大家说我们对逼迫的其实很多的反应，包括秋雨圣约教会弟兄姐妹的很多的反应，其实跟王一的反应非常不同。 是 王一的那种如同一个将宰的羊，把自己放在剪羊毛人的手下，恰恰是一种实打实的福音的想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来表达，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福音是什么，而不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很血气的破口大骂的，或者是自以为意的方式。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在那样一个福音的掌控当中，正是他对福音这样一个很广很深的认识，以至于他能够在应用当中如此的出彩。 是 是， 对，我非常同意伊勒牧师刚才讲这一段哈，就是，其实归根究底哈，还是这个福音在他身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恩典在他身上的这个力量，所以使得他的应用哈，就是能够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然后以基督为中心，他不是刻板的，然后谈到基督，谈到福音，而是说实实在在的，说在这个地方，福音应当如何的被表达，被活出来 ，live out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福音应当如何的在这个处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能够用通俗的话来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办？就是他常常，那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啊，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耶稣的大使，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在他是非常自觉的这样子来应用的，所以有些应用确实就像耶稣讲话会让人很难受一样，他的有些应用也是会让你一下子就很难受。这个姊妹应该回家吗？啊，这种话就是这种说法，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不喜欢，就说你说现代社会你怎么这么谈问题呢？但是实际上他谈的并不是说仅仅讲到说 这个姊妹的角色的问题，他那里面讲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福音应当怎么应用，在性别角色这个问题上福音应当怎么应用。所以当他这么用出来的时候，就会让人会有一点这个一开始会有点爆炸力哈，就是让人有点受不了。但是一些细细思想的话，他始终是忠于福音的，他不是带出来别的表达。哎，我就所以我觉得一乐牧师刚才讲的这点非常好。 嗯，是。因为我觉得两位牧者都提到了一点哈，就是在你们分析和看见当中呢，你们都提到这一点，就是福音或者他的神学不是他所有的信仰当中的一环，而是背后的整个根，不是其中的一个 APP， 而是背后的整个操作系统，是整个的框架，是从这个框架当中延伸出来各色的应用。不一定它的每一个应用你都非常的跟它最后是一样的观点，但是背后的整个福音的思维的模式和思考的模式恰恰是一个传道人要去来思考的。那刚才凯勒牧刚才这个伊勒牧师也提到了凯勒，我看回应的里面也有提到凯波尔等等哈。其实我是特别希望伊勒牧师能够提到王牧背后的那个国度末世论的这一个的这个神学框架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太精彩了。是的，因为我们去分析他的服事、他的讲道、他的应用、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背后是跟他的神学连在一起的，对不对？那有人就会说，那凯勒牧师对这个时代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说，他相当有力的将那个古旧的福音在当代的这种的时代文化场景当中用现代人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活泼的方式又传讲了一遍哈。那这个就意味着有两个点了，一个点就是对福音的把握对那一个背后的神学的把握，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英前长老刚才提到的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或者说怀着那种被上帝呼召的强烈的托付的心态，对这个世代有负担有关切有爱心，他才会强烈的那样去应用嘛，对不对？那在我看来呢，可能王一牧师在这两个特质上同时存在。那这两个特质其实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我还是想问出这个问题哈，我特别请伊勒牧师和印象长老来回应说，那背后推动王一牧师这样的服事、这样的应用的那一个的神学，它背后的操作系统，它背后的根，我先请伊勒牧师好吧，先请殷厂长老也可以。 好的，我先简单聊一点这个问题。 好， 要给伊勒牧师多一点时间让他来讲。 是。 那我刚才其实想回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提出这一点，就是我觉得王一牧师他最精彩的应用啊，在整个华人的教会牧者当中，他最精彩的福音的应用是在教会论和末世论上面，而且他的教会论和末世论与他的这个基督论和救恩论是完全融在一起的，而且他的教会论和末世论又是分不开的啊，就是他在讲教会论的时候是在讲末世的教会，他在讲末世论的时候他是讲末世的这个国度啊，就是所以在讲教会论的时候，他的那个清楚的这个国度观哈是非常清楚的。那在讲这个又有那么强烈的这个末世论啊，这个呢是他的在这应用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也是常常让我们把我们从一种这种现实的这种泥潭里面哈，能够常常一把拽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就非常厉害，有时候这个抓手非常厉害，一会儿把人抓起来说，因为看到，因为现代社会它普遍的其实是一种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这种现代性的这种文化，就是而且对这个末世论其实又是另外一种的，有一种现代性的末世论，它有它的一种东西。那当福音在这个两个层面得到表达的时候，最后就印证的是常常把它合成一个词，叫国度末世论。那在这个层面，王一牧师是非常其实非常非常清楚的。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他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师承，就是这个是从凯波尔学的， 他这个是从凯勒学的，好像不是，他是既有从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这种传统当中哈、啊，汲取到这个强烈的末世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啊，他又从改革中的这一个正统的神学当中，非常清楚的得到了这几方面的哈、啊，从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就是他的这个神学是很纯正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觉得很奇怪，他好像不是从受某一个人影响，以至于形成这个清楚的唯物末世论的。那我就先说这些，这个请一乐博士可以多说一点。 好， 对，我就是想讲哈，刚才英强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色，就是他的中心，然后他用一个例子，就是王毅对他的会众、对他的教会不是很忠心，不太出去。一个是他的这种忠心，我认为是一种品格上的；还有一个的话呢，从这么多年对王毅接触来讲呢，也是跟刚才英强讲他的整体的教会观相关的。我曾经听王毅讲过不止一次，就是你的教会很重要，但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不能够眼睛只看着你自己的一个教会。他提出一个大公性哦，跟那个大公性相对的是一个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会延伸到一个本堂会主义的这种 对象。 所以在一方面，你会看见他把他的很多的精力写慕寒这一切，向着这样一群牧者讲的这个弟兄姐妹讲，他就是只是他们的牧者，他不是一个网络牧者，他不是一个电视牧者，他就是牧养神给他的这样一群人，很具体的一群。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发展的堂会观，但这种堂会观当中，他又体现出一种很宽广的一个大公主义。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呢？这正是出于他的这种教会论，而教会论里面后面的整个的那种国度末世的那个框架就控制了他这样一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对于一个被地方堂会呼召出来的牧者，你的直接的牧养，你的属灵的权柄跟责任就是你的会众，而不是别人。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说，对于一个牧者来讲，你的会众就是你的全部宇宙，这是用极端，但是不要把它误解了。而这样一个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它实际上就代表着整个宇宙间的各个教会，它是一点，但是这样一点一个地方却代表着一个整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做一个决定的话跟你的地方堂会有关，但不要认为只是为了你的地方堂会来做，它是牵扯到整个你的城市，甚至整个你的这样一个国家，甚至是跟广大的教会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在一种基督死而的复活的福音，然后我们说这个福音是深深的跟国度末世相关的福音，控制下面的一种产生出来的一种基督论也好，教会也好，产生这种行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你去了解王毅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在这种框架当中去了解王毅的话，你在某一个角度常常会看的只是从你的角度去，就产生出不同的这种误解呀，可能会产生这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也是挺惊讶，那我一直没有跟王毅去细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框架是怎样形成的，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还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只是在他最后，我跟他在2018年应该是12月4号啊，他被抓的5天前，在他家聊的时候聊起来那篇文章，我上次也讲过，教会作为历史之墓地，他说他读了好几遍，非常帮助他。在整个的那几年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读十字架的功用等等，都是含着层面的。但是呢，我就非常惊讶，他的经历就是我的经验是说，我想另外一个神促成他的一个，就是在一个中国的逼迫的环境下，这样一个很鲜明的上帝的国临到了那个王基督真真实实的做王的，是那位在天上掌权做王带领我们往前走的。然后在这种当中的那种在逼迫当中的一种福音征战当中那种真实感，促成了他这样一个自觉的神学的形成。也是没有这样一个神学框架，我想他也很难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进行牧养跟操作，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人，他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其实他没有一个整体的指导方针，他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就好像是 直接去应用。我想这些都有关系，都有原因。我最近跟凯伦牧师还有另外一群牧者，他在写一个叫福音 DNA 3.0， 但他3.0里头他就把第二篇文章第二章完全把它放在一个国度末世论的框架下，把他以前在中心教会啊那个第17章跟20章里面的国度末世论的东西提取出来，成为福音神学的原理性的东西放在前面。如果你去看凯勒的内容，那个整个的神学和他的宣讲当中，他这个国度末世论他是有的，但是呢在他的神学框架当中，他以前 不强烈， 比较多恩典的福音是因信称义， 是 外在于我的福音，是被恩典驱动然后活出来恩典的福音。他强调的呢，在刚才讲到福音的话，他比较讲到这种个人性比较多，但同时他放弃文化里面的见证，不放弃对民舍的关怀，然后但是他把他的里面国度末世论这个东西他是揉在应用里面，他没有把它提取在一个理论里面。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跟美国的很多的牧者全世界产生出来一种互动，互动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个批评，人家说你这个福音是不是一个个人性的福音，是对他强调福音恩典的一个批评。但他到了公益啊、李米啊这些的时候，人家又会说你这个是不是福音性的，是不是整个社会福音，是不是又跑到另外一个。所以这种对话当中就迫使他把这个福音落实论专门的提取出来一个国度，提取出一章作为他的一个陈述性的。但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他实际上没有再开始自觉的把它放在一个理论的框架下，放在一个神学的框架，而是在应用当中在那边体现出来。而当讲到福音的时候，比较多的是个人性的这个福音的改变。但是我在王黎身上所看见，就是他在中国文化当中，不管是在个人性的教会整体的还面对文化的，他都是用一个很清晰的这样一个国度末世论的东西去应用出来，而它是一个整体一致，所以它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同源性，可能是跟在中国文化当中这种强烈的逼迫跟对比当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它在这种结构上面，至少是我的认为是比凯勒更自觉啊，甚至是更一致。 是的， 应用出来，这是我对他的看法。但是我很要讲一讲国度末世论是什么哈，不然的话大家会产生出来的崩溃。 好，但我是觉得呢。 那我听你刚才要说的。 伊勒牧师，你先讲。 哦，没有没有，我先听一下影响，影响那个影响，可能有一两点回应。 OK。 对，我想对，我这里，有很早的时候哈、啊，就这个王一牧师受的这个访谈的一本小册子，叫《基督徒社区是世界的希望》。这个小册子是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于杰弟兄哈、啊、对他的一个访谈。啊，在那个访谈里头，你就看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他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表述啊，虽然不是那么系统啊，就说提炼出某种理论，他也没有用国度末世论这种词，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很就蛮清楚的。所以我就在想他这个从哪里来哈、啊、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在中国的这种福音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始终处在边缘。那当改革宗神学再一次的被介绍进来啊，然后我们又面对的这个现代性的这种普遍的这种影响的时候，那王一牧师他作为一个有这个法学和哲学的这样一个背景装备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自觉的会进入到关于这个基督是王哈、啊，基督是国度的这个君王，国基督是主的这个人。所以你看，比较早的时候，当他提炼这个旧约圣经教会的意象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要讲到说，第一个就是基督是主啊，就是因为基督是救主，这个大家其实都是很清楚的。那第二个要讲恩典为王啊，他把这个地方就是 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国度牧师论这些词来说，就是你看到他是很自觉的， 是 已经在这样子思考了，已经在这样来回应这个福音在中国应当如何的被表述，如何的用于这个教会的建造，如何的跟这个文化对话，这些方面他是很自觉的。对，我就补充这一点。对， 谢谢。 是的。 伊勒牧师。 要这是我们分析王一牧师的一个思想框架决定的他的一些应用吧，就是我们说，就是他的应用之所以这么出人意料，是因为他那个福音的视野，在整个国度末世论下的那个宏大和不仅是一个宏大，而且他就深入到人灵魂当中最深。像刚才丁强讲的，如果基督是王，他的死而复活是真实的，他在那边做，那么他对我每一个人心最深的应用是非常深的，那个是就是它会涉及到你生命每一方面，同时它也涉及到一个文化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就决定了它福音的犀利和这个广泛，基本上是这种。所以就是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促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对基督史望，这样一个已经开启的随着基督复活升天掌权正在进行，当我跟改革宗或者什么常常提到与基督联合，会限于某种抽象，其实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就是与那位现在活着的天上掌权的正在透过圣灵来带领教会的基督有生命的关系，而且这生命的关系是每一天的祷告跟随当中息息相关的，而同时它又来涉及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方面，这个是一个特色。 好，感谢主。那我想我们这一个的对谈呢，可能一次没有办法谈完所有的事情，因为我想还可能至少还要需要有一两次来提前预告，可能下一次我们一起来谈一谈王一牧师的神学啊。就单单他的神学是足以用一次对谈来谈的，好不好？但是呢，今天晚上时间的原因呢，我想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虽然两位牧者刚才提到了王牧的背后的那一个国度末世观，以及他对这个时代文化处境的一个敏锐的回应和观察，或者说他身上的这一个托付和呼召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会替很多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担忧的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想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不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是不是稀释了福音的纯正？是不是信仰世俗化的表现？是不是不够改革宗？是不是教会就讲圣经就可以了？搞那些东西干嘛？那所以呢，我想特别请两位牧者来回应说，王牧这样努力的将这一个福音切入时代文化处境的做法，当然我们说这是国度末世观决定的，到底对于有这样的担忧和担心误解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可以给他哪些的回应？他是不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是不是稀释了福音的纯正？是不是信仰世俗化的表现？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件事情？伊勒牧师先开始好吧。 呀，我觉得这样的担心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从态度和动机上我会非常赞赏的，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断的首先要问自己和问别人的一个，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来怀疑自己的地方，然后也会去提醒别人的地方。我觉得这种意识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 另外一个要了解的话呢，就是要去了解王一的整个的思想架构，以及我是觉得不仅要了解他的思想架构，对国度末世论，以及要在他的误会的处境当中去具体了解，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就我们平常看见的在网络上各方面只是一个侧面，如果当时我们说按照我们说一个牧者他全部的宇宙就是他的教会，这是我用一个极端的表达，那你做他 是不是偏离啊，这些东西的话，要去看到他的牧养、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他的许许多多其他层面。如果我们听见比较多的是社会性的行动的话，产生出顾虑是合理的。 嗯， 这个顾虑合理之后问出来的话呢，我下一步呢是去了解他的教会生活。这也是后来我在2018年做了两次采访，其中有一次，那两次采访后来把它汇集出一篇文章，就是从整个的教会内部视角去看整个的牧养和福音运动在一个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从这个角度加在一起才能一个综合全面的一个了解，这是我的一个回应。但同时的话呢，从后边这两年，包括面对逼迫等等，我会认为呢，这样一个国度务实论，在一个教会的具体更细致入微的信仰，对弟兄姐妹信仰的栽培跟造就上面，秋雨圣约在2018年整个教案之前，他的意识并不够深厚。虽然王一牧师在他文章上面那个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在落实在整个的教会的教导、牧养、生活，以及点点滴滴上面，它不够彻底和深厚，那个是需要更多的一个牧者的时间跟整个教会整体的时间，一点一点渗透下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会认为是有一些意向性的，有一些很有让我们会产生出来激情的东西，更多的推动了大家的行动，而不是从一种生命里面深深的那种厚实的那种从容的被福音改变带出来的结果产生出来的行动。这是后来这两年我对教会的观察产生出来的一种看法。所以在整体上来讲的话，我会说如果我们表现出公益，表现出这些东西，那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厚的属灵里面的神学性的牧养跟喂养产生出来的，是秋雨圣约这几年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跟消化去实化的东西。 好，谢谢伊勒牧师。 谢谢伊勒牧师的提醒啊，这个是我们在王一牧师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对我们说话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要不守住王一牧师曾经讲过的这个只言片语，或者是他已经讲过的所有的这个讲道，然后而是我们透过王一牧师他的服事而去抓住福音本身，抓住基督，他的基督所传的福音，基督透过使徒所传的福音，抓住福音本身，这是教会第一要做的。而王一牧师他其实他也不断的讲，他在教会当中其实他不断的突出这种福音的优先性啊，福音的优先性。我还回到这个群人的问题啊，我想在抱歉，我有一点这个有点撞片了哈，这个亲人能不能再把这个问题再提炼一下？我刚才想到两点，我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 我会不会偏离的？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谢谢啊。那就是这么做会不会偏离福音？我恰恰认为这种担心哈，当然那个伊勒牧师刚讲说这种担心是本身是健康的，但是这种担心可能也是出于我们对福音本身的一种可能狭隘化，有可能就是说福音本身是恢宏的，福音本身它的是生机勃勃的， 不是五个点对吧？ 对，福音不是只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然后这就是福音，然后就说完了，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然后他要再来，然后我就把福音就讲完了。如果说我们以为说福音就只有这么多，然后我就只能讲这个就是福音，那么即使讲这个是福音的话，你也这里面那关于耶稣是谁，这里面能够讲出来的应该是非常恢宏的，因为耶稣是创造天地宇宙的那一位上帝， 那你不可能把耶稣只有仅仅讲成一个两千年前在这个加利利行走，然后在加略山为我们钉死的一个人啊。当你讲到他是完全的上帝的时候，那福音当中本身包括了他是完全的神，那你所以福音本身是很恢宏的。那我们聚焦的福音哈，就是我们总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是会有不同的聚焦。福音本身是有征战性的，因为福音最后是要打开这个，把这个天国的大门向蒙恩的罪人敞开的。那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攻破罪人心中堡垒的那个攻击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福音本身的征战性，就决定它进入不同的时代，进入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它会获得不同的表达方式啊。那所以我想就说，这个里面就是啊，这是从理论上的一点回应啊。 嗯， 我想从实践上稍微有点回应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从王一牧师他的教牧实践啊，和从秋雨圣约教会自身来看的话，我想讲几点小的细节啊。那第一，那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非常重视传福音的教会，就是我说传福音，包括今天的这个周五的布道会哈，就是你看我们从疫情之后，我们一直每个周五哈几乎没有落过啊，就是除非有特殊的时间或者一些特殊的节期跟其他的活动冲突了，比如说复活节跟什么那些是跟圣诞节冲突了哈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做。那我想最近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的重视传福音。那么从你看到他非常重视传福音，包括非常愚笨的传福音，比如说包括发福音单张的这种，就是在街头去布道的这种，就是挨家挨户去传福音的这种方式。那你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来说，我们肯定不会是一个想要在福音里面插手的一个教会啊。王一牧师他不是一个想要好像把福音的焦点挪开，然后去做别的事情的一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啊，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王牧师是非常赞赏啊，非常赞赏那些，为福音，愿意付代价，为传福音，为传这个，浓缩的这个非常简明的福音，愿意付代价的那些牧者和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位啊，是武汉的一位牧者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啊，非常有那一位牧者。这个牧者其实是对王牧师是颇有批评的啊，批评的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王一牧师却转发他的文章，为他点赞，说为这个事情就说，这一位主的仆人如此忠心的传福音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就是这样热心的传福音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福音里头，首先我们是一个就是本身是聚焦福音的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教会。那么同时我们是赞赏跟我们可能不在同一个宗派啊，甚至对我们有批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我想比如说现在还在各地传福音的湖南有一个弟兄叫陈文胜啊，那像他就到我们教会，曾经我们邀请他有过分享，就说我们对这样的弟兄我们是尊敬赞赏，是他们可能未必会欣赏我们的神学，未必欣赏我们的教会的治理啊，但是就是我所以我想回应的是什么，就是不用太担心我们会在福音上去掺水去稀释它啊，就是这是我想我从王一牧师的教牧实践里面可以看到可以来这个回应的。好，谢谢。 好，谢谢殷强长老的回应。嗯， 他非常讲的就是一个传道人宽广的心胸，一个是宽广的心胸，加上你一个比较很大的从福音从整个圣经出来的对福音的认识，而且你深深的知道这样一个认识是基于圣经的，是对的时候，会产生出来一个传道人在宽广的心胸和宏大的福音框架下面的一种胸怀，这两个都需要。你如果有了宽广，你对福音的架构认识不太清楚，你的胸怀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情怀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的一种操练这种修养，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神学性的结构，你如果没有心胸的话，你可能就变成对别人的批判啊，这个跟我不一样我的批判。所以在这样一个很大的 福音的韧性，基于圣经的这种结构下面，你再加上心胸的话，你会去欣赏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你会去欣赏，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会说也许神在某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同工，我们会彼此影响，我甚至愿意让这样一个宏大的宇宙让对方认识了解，来拓宽我们的敬拜，拓宽我们的服事。 感谢主。 是 是， 感谢主。好，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有这点时间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我想呢，我们三位的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因为我知道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还是想问一些问题，对不对？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留给一些弟兄姊妹来问问题。如果你愿意问问题的话呢，你可以他后台自己可以解除静音，对不对？ 我可以打开，对，他举手吧，就在那个，对，用举手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解开他的这个静音。 我们就用举手的方式来替你解开静音，然后你就打开你的音频或视频，你就可以来问。OK， 我们就开放给大家。 好，